伤。如果我写下我的心房，写下我的无助，爱是否为你无常？如果你瓦解我的心房，瓦解我的抵抗，我是否不被刺伤？如果我写下我的心房，写下我的武装，爱是否没有无常？绝不要爱太复杂，我的心将不设防。 大眼睛可以不知道你迷不信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，我从来不明白你是什么。只与你相逢，从此不寂寞。你的眼光如都是神，好时光千万不要错过。不管幸运是否有我，我永远会祝愿你快活。可以不知道你的迷魂心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。知道你的迷魂心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，我从来不明白你是什么。只与你相逢，从此不寂寞。你的眼光似流星中，好时光千万不要错过。不管你心里是否有我，我永远会祝愿你快活。可以不知道你的迷魂心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。 I'm in love with you, I really love you, I'm in love with you, I really do. 知道你的迷魂心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。 Hey! I'm in love with you, I really love you, I'm in love with you, I really do. I'm in love with you, I really love you, I'm in love with you. Yeah!

善良，每个都看着阳光，人茫茫，家人向往你好，我终于可以飞，飞得比天还要高，看清楚这世界的奇妙。路弯弯，那又到什么地方？天茫茫，只因路路就该闯。你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一点真，对一切就像风不留痕。快不快乐，悲不悲伤，我已渐渐将它遗忘。想不想你，结果不都一样？我的情人名叫孤单。快不快乐，悲不悲伤，我已天天将它收藏。回不回头，结果不都一样？我的情人名叫孤单。路弯弯，爱又到什么地方？天茫茫，只能有路就该闯。你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一点真，为一切就像风不留痕。 就让我默默地

说世界好像天天在倾塌着，只能弯腰低头把梦越做越小，是该牵手上山看看最初动心的窗口有什么景色。不能哭哭你却让我把你抱着，少了他的惊喜也有找点小快乐。就算有些事烦恼无助，至少我们都一起吃苦的幸福，每一次大爱走到这路，往事一抹抹会将我们留住。 是不隐藏，两颗心才不孤单，三生三世也不会觉得漫长，一见钟情不隐藏，两颗心才不孤单，三生三世我都会守在有你的地 沾风尘，偶然间我和他错身在走道，他低着头快步的移动双脚，他又让我联想到一只小鸟，终身被囚禁在一座监牢，有一段时间在夜里闭上眼，偶尔也会听见有点低沉的一种歌声，用一种很轻的口吻反复唱着心中那一段不去的伤痕，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，为了你来拨动我心跳，爱你怎么能老，今夜的你应该明了，他说话的人，这也成为大楼里的八卦新闻，听说那男人有家室出身是豪门，他的身份 则是做他背后的女人。如果是这样的关系太伤人，又为何要甘心的将自己绑捆？不甘心就成到难以放手，让多少有情人都为爱消沉。有一段时间在夜里闭上眼，偶尔也会听见有点低沉，我一整个身用一种狠心的口吻唱着心中那一段不去的伤痕。哦哦哦哦，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，为何你不来我心跳，爱你是否难道今夜的你应该明了，愿等见到他的男人靠着车门，他的双肩微微抽动，微暗的灯光看不见脸上的表情，不知道今夜是否还会听见他的歌声。 品味一零三三，一零三三， 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四月十日起，中五百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五千元再送两万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四月十日起，中五百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五千元再送两万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生活与梦想熟悉，充满幸福能量，我正着过去以为意外的很多感动，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短暂的相逢，留下一阵春风，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。而今何处是你我爱的笑容？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，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愿你念你深情永不变。难道你不曾回

的枝枝蔓蔓，遮挡住的是那些往昔，接着另一个往昔，那么长的缠绕，缠绕住的是那些回忆，接着另一个回忆， 继续卖力的生长吧，比参天还很远呢，继续飞快的发芽吧，比昨天比日还要许久呢，继续卖力的生长吧，这刚刚才开始呢，继续飞快的发芽吧，用枝桠缠绕往昔的回忆慢慢说，继续卖力的生长吧，离参天还很远呢，继续飞快的发芽吧，要遮天蔽日还有许久呢，继续卖力的生长吧，离参天还很远呢，继续飞快的发芽吧，用枝桠缠绕往昔的回忆慢慢说， 三三一零三三， 幸福与梦想是时钟，连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小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你都爱听。 的甜蜜，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，为了爱情失了聪明，听你的话闭上眼睛，这个心。 Yeah. 才告别，转眼满地落叶，远远地白云依旧远，像我心里感觉还有等不见，跟去年说再见，转眼又是冬天，才一年看着世界变迁，有种沧海桑田无常的感觉。 像天长我的爱情光，